唐天尊他 小姑家人火灾，空中搬挂了船，众家财宝两边开，一马儿看了长时间，白天官就转来，四处望行人上人马，俺王爷家人才越来问清尊此吧。 太保，长身子更好，去太保手指开山峰，把太保传进清宫，夜月刀有太保双剑耍得好呀，在我金如宝是太保双手能当火龙镖，还有一个小太保，一个刀比那一个高，哪怕那杨桃一定刀过与他相对相啊， 卖马。